民天子下凡，为何孤妻在菩提树下，怎不叫人感叹呐？问秦兵了力，不求满途至此。 相公，请进， 请。金童相府繁华莫怪。 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黄泉千灯盼朝夕，虚度青春向谁提？怎可叫人替你惋惜呀？怪小生贸然动问，惹得先苦伤感，世事不敢。 相公是哪里话来？相公请坐。 有座。 这 相公，小生来到暗中，虽有诗书为伴，苦无亦有切磋，见故才华出众，还望今后不吝赐教。 相公是哪里话来？相公啊，我想请教一曲，日后 哎呀呀呀，小生略知一二，怎敢半盆农夫，还请仙姑在此前。 相公休得过谦，今日我定要请教。 好，恭请不如从命，先朝了。 Cheers!

小子，你倒挺会伺候老人的。阿侄儿，孔佛殿上有仙客到来，我去看看。 公母请便。 侄儿好好将养。 公公慢走。 唐相公扶摇为上。 仙品只有仙摇一。 休得仙口惹是非。 只因仙口生心病啊。 带你冤家早脱离。走。我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妖怪速退， 苗长快来， 来了。老婆奶奶，你走好。为保我家相公平平安安，别出事。专心致志苦读书，我看我呀是做对了。 我是月照西厢啊， 相公。 睡去，好梦竟被你惊醒。 相公，您别生气。刚才我送姑奶奶出去，看见陈姑冲我一努嘴儿，我就明白了，急忙跟上去。陈姑说：“啊，晋安公，你家相公的病，我都晓得。” 他不晓得。 是啊。 他怎么说？ 他说呀，他那儿有个绝妙的药方，官道一服即好。 他是如此说的。 这还有假？ 好，带我去取。 哎，相公，这副德行怎能前去？ 哎，带我接了带儿。 对对对， 脱下裙儿，带我去取。 相公，上哪儿去？ 到陈姑房中取药方啊。 谁告诉你他那有药方啊？ 是你呀。 嗯，不是我。嗯，不是我。 就是你。 是我。 是你。 我是让你到里屋睡觉去。 够彩够彩够彩够彩够彩够彩。 相公，你的病好了不是？ 第二天晚上，潘必正来到陈妙长房中，见伏案而眠的妙长袖底下有一纸诗文，这就是偷诗。 是不要精通于他，且自小心待他心来。 要三全啊， 我比你就是富，当你 姑母，侄儿，这般时候到此。 左臣、 侄儿的文章夹在经卷之中，我特地来取。 是吗？拿来我看。 文章尚未做好，你以后再看吧。天时不早，我啊又会是债去了。 侄儿，身体有病，就该珍重才是。 是， 才不知死爱了。苗长 啊，师父， 经卷可曾抄完？ 还未曾抄完。 你呀，也不知都在做些什么。 再有一日就抄完了。 捧经参禅，精心抄卷，乃是出家人的本分。苗长啊，不要忘记，你也是个出家人呐。 听众朋友，彭艳琴等演唱的河北梆子陈妙长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您欣赏河北梆子窦娥冤的选段，刘玉玲演唱。